と空を貫いて地球を打った雷は我ら幼い人類に目覚めてくれと放たれた。旅立つ日々を戦い開く We'll love me tomorrow 闇を切り裂き飛びゆく先は遠く輝く青い星 在公元1999年的一日，外太空有一件庞大的物体跌了下来，原来是一隻1200公尺长的巨型太空堡垒。堡垒上面的设备比地球的科技先进很多，虽然在堡垒上面没有发现有任何生物，但是已经很明显指示出地球以外是有生物存在，而且还发生过一场太空战争。由那阵开始，地球上所有的国家组织了一个联合政府，而且派最优秀的科学家去修理太空堡垒。要成立一个联合政府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世界各地都发生过很激烈的战争。各国虽然是陷于战乱，但是太空堡垒的修理工作仍然是不断进行。最后漫长而艰苦的联合战争结束，地球又恢复和平，而太空堡垒亦都修理完成，命名为超时空号。不过由开始到结束已经足足用了10年的时间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想起超时空号就快要飞走呢，个心就硬是啰啰挛咁嘅。 哇，那隻战舰好像座山咁样，真的飞得起啊。 以后呢个真的冇咁热闹咯。哎呀，嗰个是超时空号的赞助人喎， 一定是参加启航礼的啦。 做乜嘢啊？古力华南长，点解粒声唔出啊？而家个个都喺度为你个太空堡垒庆祝，你同佢哋打下招呼啦，好吧？ 钟未啊？ 听讲男仔已经嚟咗会场啦。 啊，仲有15分钟至开始，佢应该赶到嚟嘅。吓，寻晚男仔唔知去咗边度咧？嗬， 可能参加酒会啦。昨天他开完地球防卫会议就没回过来了，当然静静走了。 你也不错啊。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 有人见到你跟福卡笑教今早早才接回来。 今早回又怎样？我们又没有影响到任务。 你以为没有影响啫？福卡笑教的幻影机队是要保卫超时空号的。 你放心，他就算喝通宵都不怕的。他说过在联合战争喝醉的时候都打落5架敌机。 说就是这样说，如果有意外那怎么办？ 我保证一定会没事的。不过如果你喜欢的呢，我可以将他让给你的。 哎呀，估不到中卫对男人都会有兴趣的。 我现在才知道， 没说得那么过分咯。 哈，军校的高材生都不外如是。 哎呀，你真是看看 荧光幕有反应了。 哦，有架小型机由1057航道 接近我地喎，请你表明身份。 我叫做马辉啊，邀请卡号码1021号。 你有冇卡照教邀请嘅，请你进入1069航道啦。 唔该晒。 现在由全世纪最新型嘅幻影式战斗机表演，为我哋解释嘅咧就系队长兼飞行教官福卡照教。 请各位注意，二号同四号机他们将会离开地面2000公尺，以时速950里的速度相对飞行的。在最接近的时候，两架机只是相隔几公尺的。 马辉，你是不是马辉啊？ 你把声明笑教的，好久没叫他笑教你好吗？ 你究竟在说什么啊？马辉啊，你做乜飞得咁慢啊？ 你邀请我嚟嘅喎，做咩咁冷淡噶？ 哎呀！喂，边个叫你揸个螺旋桨喺度乱咁飞啊？ 而家呢度冇咩事啊？ 仲话冇事？你呢个蠢材啊，注定一世啊都要跟 喺我后边嘅蠢材！ 你唔好咁大口气啊，一定永远都喺你后边嘅。 Leo 啊！ 小高， 你份人啊，真系闹小句都唔得噶，蠢材啊，居然做出啲咁嘅事， 加速翻滚上升啊，系少教你亲自教我噶，你唔记得咗？ 嚟啊！ 唉，不过系军机嘅机烧啊，零舍唔同噶。 话俾你听啊，你咪以为喺业余大赛赢咗2-3次咧，就以为好叻啊？ 嗯，我点知两次啊，已经系4次噶啦。 就算系4次都唔可以自满嘅。我在联合战争嗰阵啊，曾经啊击落180架敌机啊， 正杀人王啊！ 乱讲，呢啲系我职责嚟，我只系要完成任务啫。 少教啊，你咪应承过我爸爸，战争一结束就翻嚟我哋队嘅。 嗯，讲起上嚟，我真系好对唔住你爸爸嘅。不过当我一爬上战机嗰种感受，如果你试过咧，你就会明白噶啦。 冇见过咁耐，你成个都变咗喎，少教。 仔啊，我要人气女啊！我得啫嘛， 我要有气女啊！ 我想要厕所啊！ 我啊，我要小便啊！ 等你几麻烦啊！ 好急啊，好急啊！ 好急，你激死啊！ 呢度同以前冇咩变啊！ 测到，佢哋用超时空频发嚟嗰啲话声， 冇错系啊。 有冇再起飞嘅迹象？ 李晨，我唔敢讲啊，因为探测器只系测到一次时空航法啫。 嗯，就算佢哋啊喺呢个划线过咗咁耐，而家都应该离开噶啦，可能只系堕后嘅太空舰， 有可能嘅。 派先头部队去查。 乜呢架就系头先嘅新型机啦。 嗯。嗱，马辉，你想唔想试下咋？ 哦，可以咩？ 我坐喺你后边，咁咪可以咯。点啊？呢只就系你最憎嘅战机嘛？ 要睇下系咩人揸嘅啫。 啊，死都讲翻生啊！ 超时空号为人类作出咩贡献？起飞之后咧，大家就会明白噶啦。大家睇下啦啊！ 古力华舰长，收到大澳武舰一号嘅电讯。他们发现月球轨迹有重力变化和发光的物体，怎样啊？ 重力变化和发光物体啊，那是跟十年前， 没错，是一样啊。 好，在桥舰上吧。 好了，这么多位，现在我介绍超时空号的舰长古力华先生。好，喂，你哪个舰长？舰长， 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什么事啊？ 看看收你之前的系统自动开启了啊。哎呀，哦，系啦，进入发射状态啊！ 切断所有系统啦！ 唔得啊，完全失效啊！ 哦，哎呀，究竟发生咩事啊？他们真的躲在这个滑星度啊！所有人员注意，马上进入交战状态。 自动系统一切正常，现在已经没事了。 头先嗰下系咪庆祝嘅礼炮呢？ 啊，唔似啊，我去睇下咩事啊！嗱，你唔好走开啊！ 喂，小高， 哦，系华星嘅密码嚟啊！哎呀，你睇下，主炮嘅火力喺月球轨迹28万公里，击毁类似太空船嘅物体啊。啊，后边似乎仲有好多太空船急速接近我哋添啊！做咩啊，舰长？ 我哋呢次上当啦，呢个系陷阱嚟。 系陷阱。 喺二次大战嗰阵，德军经常使用呢个办法嘅。每逢撤退嘅时候咧，都喺啲显眼嘅嘢，好似墨水笔或者手表度装上炸药，一有人拎起佢就爆炸噶啦。呢一次。可能是放弃这座堡垒的外星人预先在堡垒上布下重重陷阱。 啊，舰长啊，在舰桥上不准吃烟的。 是啊。 我知道啊，我不过是咬住啫。全体进入戒备状态。 点会咁噶？头先嗰下炮系、 我唔知啊， 咩啊？ 系啊，照计都冇可能会咁样噶、啊。 有两艘敌舰可能向我哋发炮啊！ 马上消灭佢！看落佢哋又唔似系防卫军嚟噶噃，喺佢哋中间冲过啦！ 太空母舰有报告，第一号母舰重伤沉没，二号轻伤，敌方舰队已经冲破防卫线啦，点啊？ 在囚禁的地球防卫会议度，我哋啱啱通过太空堡垒起飞之后，如果在太空的轨迹度遇到其他星球的人，对方不开火，我哋是绝对不可以开火先的。今次真是巧了，准备出发。 知道了，准备出发。我哋而家系同外星人交战，呢次并唔系演习。再重复，呢次并唔系演习。 停了两年了，又是有战争。 魔鬼机队起飞完毕，福克小教幻影机出发啦。 是，知道。 他们真的太过没规律，好像未开化的人类一样。我研测到迎战我们的太空舰。 奇了，在我记忆当中是没有这类型的太空舰的。 是不是真的？你是参谋都会没有印象的？ 是啊，照计他们这个星球呢，没这种太空舰的。 那难道他们将那座太空堡垒， 可能他们将它修理好了？ 没有理由的，你这样的人类绝对没可能会有这么先进的科技。 那很难说的了，如果真是的呢，正好那一炮导弹很可能就是他们的主力炮 幻影导弹。 如果是呢，我们今次遇到强敌了。 到了真立发射地点，发射。 VT-102 啊， 不要再拖延了，现在是战争不是演习啊，快点起飞吧。 叫我起飞啊，跑道烂了、啊。没办法了，起飞就起飞了，看着。 队长福卡，所有幻影机队员注意，大家向住四二八区分散，攻击敌人。 烧焦，福卡烧焦啊，你喺边度啊？ 啊，系马辉啊！你几时做咗幻影机嘅队员啊？ 咪讲笑啦，我点会做咗幻影机队员、啊？ 喂喂，咩事啊？ 求在。 定啲，千祈唔好惊啊！ 嗱，我讲俾你听啊，马辉，我哋咁样平排飞行，令我谂起以前嘅事啊！ 而家讲闲话，似乎唔系时候喎、啊。 我喺前面，你就一路跟住我喺后面贴住飞啊！ 我讲过啦，我永远都唔会喺你后面嘅。 你有呢个想法好啊，跟住你。 马飞，啊，好嘢！ 激死啊！如果要死啊，我都唔死喺呢度，我要好似爸爸死得咁英勇啊！ 上航道会同我哋相撞 嘅， 快啲避开啦！ 唔得啦，控制系统完全失灵，连雷达都失咗效啊！ 你可以用 B 体变形啊嘛？ 啊？咩话？用 B 体啊？ 有冇搞错啊？乜你唔识噶？算啦，你而家拉低左上边嘅 B 掣，跟住入 ACS 啦。 知道啦。哎呀！啊！真系牙烟。 わけもわからぬまま一条旗は戦いの中に巻き込まれていく。戦火の中には運命の出会いが待っていた。林民明、この美少女が後にどれほど大きな存在となるか、今の光には知る由もなかった。次回、超時空要塞マクロスカウントダウン。 追いかけはしない、君の走る影の後、人は誰も走り続ける、ゴールはまだ見えない。今日の次に何がある、明日の先に何がある、遥か彼方の光に向けて、僕は今も走り続ける。 令正天空外有这星存在，那闪的星光耀目照亮着四海，冲破无尽的阻碍，志向不会改，朝着那星光去，飞出白云外，星空中一起冲，路上遇到凄的人从未惊恐，犹如天际蛟龙，来回也松容，不必怕险阻百种，共赴星际美梦，在这黑暗的星空，从来未觉惊恐，路上尽是我脚踪，人系勇，要我惧怕，我有力去冲。 2009年，地球科学家将十年前在太空跌落嚟嗰只外星人的太空旗舰改建成为太空堡垒超时空号。但是在启航那日，外星人预先装好的自动防卫系统突然开动，于是超时空号的主炮就发射出幻影导弹，将外星人的太空战舰击毁了。另一方面，有一位叫做马辉的飞机表演员受到福卡少教的邀请来参加启航典礼。由于战争忽然间爆发，他就被迫驾驶着幻影机起飞作战。然之由于他毫无作战经验，在惊惶失措之下受到敌方战斗机械人的攻击，飞机无法之控制，外星人的登陆部队已经降落地球，情势非常危急了。 有24架不明飞行物体降落地面， 预先没发觉它怎样？ 由于310地区有战斗用了反应兵器，所以雷达没发生到作用。 哼，他们是用声东击西，这班人都挺熟手的。阿美莎，有没有办法叫福卡少教回来？ 哦，是啊，他在310地区作战，现在不可以停的。 是吗？ 24架不明物体在我们前方30公里的海面降落。 啊，叫蓝霹雳派直升机去探查他们。 通知了，应该还有5分钟就到。 哼，你几醒目 啊。过奖。 好 像机械人咯，好像停了。 明明姐姐， 哎呀，你忍住啊，梁仔，佢喐咧就踩扁你噶啦，你真系曳噶。 我哋去睇机械人咯， 去边度睇啊？ 3楼啦，你间房咪睇到咯。 等阵啊，我同你一齐去啊。 哎呀，你哋快啲落嚟啦。 系。 呢度是巡逻机 PHB202， 就快到达海面 了。知道啊，小心点。巡逻直升机被敌人击落了。 他们可能想包围这个岛，不要放松警戒。 知道。 我这里个个都是女仔来的，这个蓝桥不错吧。是了，古力华，你到底打算几时才正式启航的嘛？ 我都想快一点的，但是这个堡垒的装备还未够。 我们用了这么多人力物力才修理好这座太空堡垒，如果就这么在地面被敌人击毁，那怎么办？ 是啊，议员你说得啱嘅。不过 哎呀，琼啊，是不是这样去太空的？ 应该可以去太空同作战的太空母舰 似乎就是这样。 哎呀，我不制啊。 为什么不制啫？我前几天才听你说过话好想上太空的。 是的，本来就是的。 我收到报告话，对方拥有比超时空号更巨型的战舰，好犀利噶。 哦，呢啲唔系大小嘅问题，主要系你肯唔肯去做嘅问题啫。 系我， 你唔使讲啦，古力话打都未打过，唔通你就肯定超时空号一定输嘅咩？ 唔系， 系咁啊，马上启航啦。 系，知道。 好啦，到时啊，如果要同外星人交涉嘅，就交俾我哋去做得啦。你哋要俾心机至好啊。 想赢就要争取时间。 哦，哇，好大啊，娘仔啊！ 有人 究竟发生咩事呢？啊，两位啊，好对唔住啊，我而家架机似乜嘢啊？ 好似个机械人咯。 哦，原来系咁，你又似咧，即系激死啊！将架飞机改变成机械人都有嘅。 哦，飞机变成机械人啊？究竟系点样噶？ 我自己都一头雾水啊！ 点会啊？你唔系呢架机嘅机师嚟嘅咩？ 我虽然系机师啫，不过我唔系军人嚟噶。 唔系，咁系乜嘢啊？ 我都唔知点讲先至好。 你梗系偷翻嚟嘅， 娘仔啊！ 哦，唔系啊，我只系有咁啱得咁巧上咗嚟啫。 又会咁得意都有嘅？ 系啊。 哎，大佬啊，唔该你让一让好唔好啊？我哋要去避难所避难噶。 啊，对唔住啊，我只系行开啊。啊，系咁先啦。 你小心啲啊吓。 嗯，好啦。点呢？可唔可以移动到佢呢？希望我搞得掂啦。 哇！你好啊！ 哎呀！哎呀！ 娘仔啊，你冇事嘛？ 冇事。 你哋冇事嘛？ 啊，冇事啊。 唉，好彩冇事。 重力控制系统由一号到四十八号有冇咩唔妥啊？ 一切正常。 知道。 十六号准备好。 GH 第十四区准备开动，由 AF 七十四一直到一零四号，请你马上准备啦。 知道。第二十五区请马上开动。 联络总部有电讯嚟啊！太空母舰一号同二号已经修理好，而且做好咗战机，正在向汇合地点前进啊！ 哦，黑珍珠啊，反应炉嘅情形究竟系点样啊？ 随时都可以开动噶啦！ 好极啦！太空堡垒开始浮升， 堡垒开始浮升， 堡垒开始浮升， 堡垒开始浮升， 堡垒开始反应炉开动，重力控制系统亦已经开动，浮升前十秒，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 发动。发生咩事啊？ 唔知道啊！ 啊，舰长啊，你睇下前边。 啊，咩事咧？究竟系咩嚟啊？ 好似系重力控制系统啊！ 啊，重力控制系统，点会咁嘅？大家听住，检查超时空控嘅损坏情形。 知道。 唉，你做好女真系差。 执翻嚟嘅嘢系咁上下噶啦。 哎呀，讲得啱啊！ 运影机队长叫关西，运影机队长叫关西，敌人的战机已经击退了，我们现在归队。 知道了，少教。 哦，打落咗几多架？ 十架啫， 成绩麻麻咋？ 隔咗两年冇作战，系生手啲噶啦。系啦，你哋有冇 VT 102的消息啊？ 头先啱啱喺只象顶急降落。 哦，系咩？咁就好啦。 BT-102究竟发生咗咩事啊？吓， 迟下先解释俾你听啦。好啦，通讯完毕。各运营机注意，我是队长，你们现在回堡垒先，我做些事先回去啊。 知道，知道。 哈，马辉究竟去了边处呢？哇，哦，在那里啊。VT-102 请答话。102，马辉，你听到吗？ 小高， 哈，你这次真的够运啊。 总算执翻条命仔啊！ 啊！你变得几醒喎！ 第一次被击落有咩感想噶嘛？ 你放会开心咩？啊，系啦，点解你要将战机变成机械人啊？ 理由而家唔讲得住， 系咪军方嘅秘密咧？ 冇错，系你而家咧可以参军都得啦。 啊，唔好讲笑啦，你快啲同我想办法仲好啦。 好啦，五分钟就可以帮你整好噶啦。你而家咧慢慢用力打落嗰两块踏板度啦。 好啊，啊咪咁啊， 冇错啊，几好啊。 嗯，修理好啦，系咪啊？ 冇错系啊。 明明啊，我哋走啦。 啊，再见啊。 小心啲啊。 八母啊，等阵啊。 走住我哋。 马辉啊，我而家觉得你越嚟越似我啊。 唔系啊，边度似啫？ 你唔使唔认啦。 应登陆。 嗯，我知道了，马上准备重力炮，我们要掩护登陆的部队。 知道。 好了，我们都差不多要走了。 我都好想走啊，但我根本就不懂驾驶机械人。 嗯，好了，那你现在就变回它做战机啊，弯右手边那支手掣下来，是写着黐字那支啊。现在这样跟驾驶战机没什么分别啦， 是不是这样啊？ 啊，入去啦。 哎呀，弊了，我留了些东西在白梦屋企啊，我回去拿啊。 不好啊，明明这样很危险的。 放心啦，没事，很快就回来的啦。 你要小心才好啊。 重力炮已经准备好。 好极啦，在炮轰的时候，李格队就乘机攻入去，一定要夺取敌方的战舰。 刚才那些是什么来的？ 我都不知道，可能是敌人的攻击。 他的破坏力都不小的。 我现在有点担心那个女仔，去看看他们。 是。 刚才是哪里攻击啊？ 是 是由外星轨道发炮的。 要加强戒备啊。 舰长啊，有很多物体接近我们、啊、是地面部队啊。 啊，什么话？ 朗中队知道啦， 做两位中队知道啦。 要我怎照顾他啊？ 哎，自己想办法啦！我而家引开敌人啊！快上啲， 快啲上嚟啊！ 啊，你系头先嗰个？ 哎，快啲上嚟啦！ 啊，好啊！ 快啲走！ 系啊！啊，唔使惊啊，阵间冇事噶啦！ 嗰边冇事啊嘛， 啊冇咩事啊， 唔系问你，问嗰个女仔啊。 到目前嚟讲啊，佢都冇事。 咁好极啦，你死啊冇所谓啊，不过一定要救到佢啊。 得啦，我知道噶啦。 你知道就最好啦，好啦，一阵再见啦。 啊，我真系蠢啊，呢架机可以坐两个人噶嘛，啊。边一样紧要啊？ 啊当然系我啲头发啦。 要靓唔要命？哎呀！ 我点会咁噶？我点会咁噶？ 你而家明白啦，就系要同巨人战斗，所以制造机械人啦。 原来咁。 啊，不过我谂唔到佢哋会咁似人类嘅。 首先用嘅火箭引擎已经准备好啦，舰长。 市民嘅避难情况点啊？ 呢个岛嘅居民已经全部走晒避难所啦。 咁好啦，主力火箭开动，全舰急速上升啦！ 啊，舰长啊，会唔会有事啊？ 吓，你放心啦，呢个推进器系地球做嘅，升空。 系。 起飞啦，马飞！你做咩啊，马飞？出发啦！ 你唔跟我嚟啦，马飞啊！ 由于突然间有巨大嘅外星人出现，而且仲喺马飞嘅面前死咗，令到佢觉得好惊。佢而家成个人呆咗咁，连烧焦叫佢都听唔到啦。一次采取压倒性的战略，古力华舰长决定暂时避一避风头。不过由于这一次的躲避，令到太空堡垒超时空号陷入了困境。究竟古舰长有没有办法令到超时空号脱离险境呢？如果各位想知道的，请留意收看下一集。再会。 かけはしない、君の走る影の跡、人は誰も走り続ける、ゴールはまだ見えない、今日の次に何がある、明日の先に何がある、遥か彼方の光に向けて、僕は今も走り続ける。貫いて地球を打った雷は、我ら幼い人類に目覚めてくれと放たれた。旅立つ日々を戦い開く、 We'll love me tomorrow、 闇を切り裂き飛びゆく先は、遠く輝く青い星、 类科学家将十年前在外太空跌落嚟嘅太空船修理成为巨大嘅太空堡垒超时空号。点知道喺首航典礼嗰日，原本由外星人所装置嘅自动防卫系统忽然间开动，超时空号嘅主炮发射出幻影导弹，将一艘来历不明嘅外星人太空舰毁灭，双方因此进入交战状态。而一位嚟到参加首航礼嘅机师马辉，亦都系喺好偶然之间卷入咗战争嘅漩涡。而家超时空号开始佢嘅处女航行啦。 今次的事对马辉来讲刺激可能是大一点的。我是幻影机队长啊，现在我要去阿特利岛啊。 超时空号的护卫由其他队员负责。 你去阿特利岛做什么啊？ VT-102 号幻影机和机师现在仲留在那里啊。 哦 ,VT-102 啊。啊，讲起来那位机师好像有点怪怪地的。 这些又不出奇啊，不怕告诉你听啦。其实佢系个平民嚟嘅啫。 咩话？佢系平民嚟啊？ 真嘅？点会咁样噶？ 死啦！呢啲嘢俾个女仔见到就吓死佢啫。啊！哎呀！ 啊！咩事啊？你咪喺度震咁样嘅，究竟发生咩事啫？ 吓！喂，唔好睇啊！ 做乜嘢啊？ 唔好睇啦！ 喂，马辉，你仲唔走喺度做乜嘢啊？ 啊？哈，似乎有人睇中咗你咁，几好艳福啊！ 啊、真是犀利啊。 为什么会这样的？ 真是方便啊。 李莎，听下啲幻影机睇下翻晒嚟未？ 啊，好啊。啊，翻晒啦， 只系剩翻福卡少校同埋嗰架由平民驾驶嘅 VT 一零二号。 有福卡睇住佢得噶啦。啊，家宝啊，太空武林一号同二号而家喺边啊？ 佢哋而家向住汇合地点前进，预定会喺二十分钟后到达。 好极啦，黑珍珠，你嗰方面点样？ 照原定计划进行。 不过舰长啊，我觉得有啲奇啫。敌方嘅舰队武器咁精良，而家佢哋只系喺卫星嘅轨道上边啫，点解唔再进攻我哋呢？ 你都有咁嘅感觉啊？ 系啊。 话唔定佢哋只系同佢哋玩下嘅啫。 哦。点会啊？冇理由同我哋玩噶。 哼，我系同你哋讲下笑啫嘛，唔使咁认真嘅。 你唔好讲笑啦，我系唔会翻去超时空号嗰度啊！ 你叫蠢材啊！如果你留喺个岛度啊，嗰位小姐就会好危险噶。你系咪想佢死啊？ 我嘅伯父同埋伯母而家都系喺岛上嘅避难所度啊！ 喺避难所就得啦，佢哋绝对唔会有事噶。 不过我始终都系想翻去岛上面啊！ 等战争结束咧，我哋会送你翻去噶。 如果是这样我更加担心添。吓、 啊、喂担心咩啊？喂我是幻影机队长。 你找到你要找的东西没 有？哎找到了，他被敌人客运了在岛上面。 这个话的 哦，这个就是那位平民，不怪知道什么都不识啦。 喂大婶啊，我什么不识啊？ 哦大婶， 堂堂超时空号的航行指挥官，估唔到喺马飞嘅眼中，而家变成一位大婶、啊。 福卡少教 ，VT 一零二点会搞到由平民驾驶噶？一阵间唔该同我解释下。 哇，乜咁讲？ 啊，仲有啊，马生，你都唔会就咁就冇事噶。 佢咁讲咩意思啊？ 我睇你都系道歉啦。佢嗰啲咁嘅人啊，好鬼得人惊啊！ 我哋要公路啊！麻烦你导航啦，大婶。 哦，好啦，你哋要小心啲啊，因住连条命仔都冇埋啊。 都冇事， 系啊！ 太空堡垒喺边？ 而家大气层继续上升，睇嚟佢系同太空舰队结合。 你想点对付佢？ 要击落佢，其实唔系好难嘅。不过我对佢好有兴趣。 如果任由佢进入卫星轨道咧，佢就可以以超时空航法逃走噶啦噃。 我知道。我哋要喺佢同太空舰队汇合之前，皆牵制下，全舰准备跑军。 烧胶啊！点解要咁样互相残杀啫？ 呢啲就系战争啦。 所以咧，我一向最憎就系战争噶啦。 你都曾经开过火嚟啊？ 估唔到会有一个咁大嘅巨人。真是犀利啊！ 你讲咩犀利啊？ 冇嘢啊！ 喂，你做咩啊？ 冇。 好啦，我哋到啦。 少教啊，你真系粗鲁啊！少教，少教，多谢你啊！ 乜说话？呢啲咁嘅嘢咧，喺战争嘅时候好左手左脚嘅，所以你都系同我攞走佢啦。 哦， 呢架 咪今朝早要嚟表演嘅飞机嚟？ 各位注意，本舰而家准备同太空舰队会合，请各人紧守自己岗位。 好啦，我要去做嘢啦，你哋啊，千祈唔好离开呢处啊！呢座堡垒非常之大噶，如果四围走会荡失路噶。 已经进入了停泊线啦。 敌方舰队准备会合。 好啦。在蓝队和太空堡垒中间开火，不过尽量小心啲，千祈唔好伤害太空堡垒。 知道，开始攻击，目标是敌方蓝队，太空堡垒例外。 检查 是同上次一样，攻击的来源是在卫星的轨道，距离12000里啊！唉，武舰一号和两艘武舰二号已经被击毁了。 哦，即是一共三艘了，我们的情况怎样啊？ 暂时还没有损伤啊，各区的情况正常啊。 我们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环绕了地球一周，现在在亚特里岛南边800公里，那里是120公里啊。 好了，黑珍珠啊，我哋炸地好似喺南亚特利岛降落咁样，然后进入超时空航法啦。 超时空航法，我哋仲未曾试验过噶。 虽然咁系冒险啲啊，不过如果我哋停泊喺呢度咧，就会被毁灭噶。 但系呢个系外星人嘅系统嚟。 呢层我仲清楚过你啦，外星人嘅嘢未必唔好嘅。准备进入超时空航法，全舰预备，主要目标系月球嘅背面，坐标系赤道嘅上空。 地球的转移轨迹， 我要令敌人惊奇一下。 哎呀，点得啊？不如我哋向联合总部请示一下啦。 而家情势好危急啊，到咗月球先至同佢哋联络啦。 快啲 啊！呢个系命令嚟。 知道，转移系统准备，全舰采取紧急措施，检查动力系统，检查通讯系统。所有工作人员紧守自己岗位，千祈唔好离开。太空堡垒喺5分钟之后进入超时空航法。 真好似静咗好多咁噃， 唔知系咪已经结束咗咧？ 哎呀，忽然间咁嘈，嘈到耳都聋埋喎！ 哇，照咁嘅情形睇咧，上边一定搞到乱晒大龙啊！ 系啊，我间铺头唔知喺咪度添啊！ 希望有啦。 家姐唔知点样啦。 你唔使担心嘅，呢个岛有好多避难所噶，佢自己识得匿埋噶咯。 明明向来运气都相当好嘅，我相信佢唔会有事。 真系要飞出去啊！ 我谂你都想翻去噶，系咪？ 不过 如果你唔想走咧，我唔会勉强你嘅。 现在准备转移，开始前3分钟。 咩事啊？ 算啦，横掂我哋都走啊，理得佢啊！ 呢个机坐一个人噶咋？ 得噶啦，嚟啦，上去，嗱，带起佢。喂，小姐啊，你可唔可以戴好啲嘅头盔噶？ 揸边度啊？ 喂，我睇唔到标板喎。 对唔住啊！ 你 唔使惊噶。哎呀，定啲啦。 啊，好啦。 他们在地球轨迹进行超时空航法啊！ 他们有没有可能成功啊？ 呢层啊，我都不知道。 马上找出他们的超时空航点啊！ 知道。 蓝长啊，太空堡垒的下方发现物体啊！ 呢层啊，当然啦，呢度系月球的背后。 唔系啊，好似系好细嘅嘢嚟啊，影咗喺银幕嗰度啊！啊，佢接近我哋啊！ 咩话？ 唔系啊，系我哋下降紧啊！ 哦， 黑珍珠，开动所有推进系统！ 我开咗噶啦，点解冇反应嘅啦？ 呢次弊啦，我哋似乎进入咗太空啊！ 哦，呢度系太空嚟啊，系咪啊？ 你话似唔似啊？ 哎呀，做咩啊？咩事啊？ 哦，冇乜嘢，呢啲系小事嚟嘅啫。我怎可以告诉他我们有些流气呢？ 不如回去咯。 啊，好啊，你不用怕的，希望我加速器可以用。坐稳了。啊，开动了。啊，似乎得。啊，但是超时空号在哪里呢？哎呀，啊，呢次弊啦，入唔到去噶。有办法啦！ 似乎已经被消灭了。 在避难所的人怎样？ 情况好好啊，只是有好少人受伤，我想他们没什 么事。好厉害，李沙中尉，你跟总部联络成怎样？ 咪咪， 我联络了很多次的，但是 未有反应，是吗？是不是有故障？ 不是啊，我们的位置啊， 我们的位置在哪里？ 照仪器显示是在冥王星的轨道。 什么话？ 冥王星？为什么会这样？ 都说了不好用的了。 蓝长， 咪嘈咪嘈，等阵你哋唔使担心。你们不用担心，如果我哋用多次超时空航法咧，一定可以翻去嘅。 哦，系咪真噶？哦， 喂，咩事？吓、啊？佢点会咁噶？好好，我即刻嚟。吓、啊，系咁。 舰长啊！ 超时空航行系统听讲已经消失咗。 啊！消失咗？点解会咁噶？ 消失咗啊！ 系咩原因咧？ 我哋咪翻唔到去咯！ 呢次我哋嘅旅程可能会好长。 由于超时空号使用超时空航法，令到马辉同明明飞咗入去超时空号嘅闭锁间，冇人知道呢度嘅构造系点，亦都冇人知道点样先至可以由嗰度翻出嚟。究竟佢哋两个会唔会有危险呢？请收睇下一集嘅播映啦，再会。 走る影の後、人は誰も走り続ける。ゴールはまだ見えない。今日の次に何がある？明日の先に何がある？遥か彼方の光に向けて僕は今も走り続ける黒の空を貫いて地球を打った雷は我ら幼い人類に目覚めてくれと放たれた愛する人をかばいつつ旅立つ日々を戦い開く We'll love me tomorrow 闇を切り裂き飛びゆく先は遠く輝く青い星 星人の攻撃を避けるべく急遽発進。 去月球的背面可惜失败，他们不单止去不到，而且还将地球基地的海岛一起转移到去冥王星轨道的太空中间。另一方面，马辉在偶然之间被卷入战争漩涡，在半路中途还救了一位少女林明明，他们几经辛苦已经飞回入来超时空号了。 好了，看看先， 不要浪费心机了，不如叫人来放我们下去啦，这样就更快。咩事啊？ 个通讯器坏咗 啊！啊！嗰啲系咩嚟噶？ 罗盘嚟嘅咯。 咁得意嘅，我未见过咁嘅样噶喎。我唔明白啊！你攞个罗盘出嚟做乜嘢啫？ 呢座堡垒好大嘅，有咗罗盘咧，我哋就可以知道我哋而家喺嘅位置啦嘛。 乜呢度周围咁多喉管嘅？ 可能系靠近能源区嘅关系 啦。哎呀，冇咩事，我只不过扭亲只手啫嘛。 要小心啲先好啊。 睇路啊，小心啲啊！ 第四度都唔得喎。 会唔会我哋行错路啊？ 而家的方向咧，应该系去紧南桥嗰边噶。照正咁样行法唔会错喎。 咁行啦。 你想我同你揾个平民啊？ 冇错啦，佢名叫做马辉，系我徒弟嚟嘅。 有冇搞错啊？讲笑都要睇时候噶嘛。 福卡少教，我是古力华舰长，我相信你应该知道的。而家在我哋堡垒上面有超过50,000嘅市民喺度避难，万一受到敌人嘅袭击，情况好严重噶。 我知道，你嘅意思是话50,000人嘅生命比一个人嘅生命更重要啊？ 系。 真系固执。 那边好像有点光感嘛。 真是的，去了去了，快点。锁嚟喎！咩事啊？ 究竟发生咩事啊？ 我哋而家系咪发紧梦啊？ 舰长而家视察紧堡垒各区嘅情况。 喝咖啡啦，嚟饮啦。 好啦。 唉，我 我都叫咗艦長唔好用超時空航法噶啦。 而家我哋帶住五萬幾個難民，但係又冇法子同地球聯絡喎。如果受到敵人襲擊嘅，我都唔知點算好啦。 同地球聯絡唔係話唔得，不過要嘥多啲時間噶。 冇錯，如果用超頻率嘅，應該可以同地球聯絡到嘅。不過好容易會俾敵人偵察到我哋嘅位置噶。 係啊，美沙中尉啊。RS 二十四区 call 过嚟，要求攞避难所嘅指示啊！ 啊， 唉，连饮杯咖啡冇时间。 点啊？仲痛唔痛啊？ 只脚而家就冇咩事，不过喉咙好干啊！ 我想饮嘢啊！我嘅机上面就有干粮啊，水就冇啦。 啊！ 啊，呢度可能会有水嘅。你等一阵啦。睇住你啊。比较好啲啊，我系咪咧？ 唔好意思喎，你都几通气嘅。系啦，如果能够喺嗰边竖起个屏风咧，咁就更加好啦。 好啦，等阵放。哎，咁得未啊？ 唔该晒你啊！啊！ 我咩咩事啊？啊啊！哎呀！哦。 就敏发唔到佢， 马辉啊，对唔住啊， 马辉啊，咩事啊？你系咪嬲啊？ 马辉啊，答我啦！ 我揾到件衫，如果你唔嫌弃咧，可以换咗佢嘅。 好舒服啊！喂，马辉啊，你都去冲个凉啊！ 我梗系要冲啦。我找到我带来的干粮了，喂，你吃不吃啊？ 好啊，哈哈， 现在我都要打鼓。 我看不要吃完它，留一点好不好啊？ 使什么怕啊，明天就可以找到出口了。 如果找不到那怎么 办啊？这只太空堡垒只有1公里长，一定找到的，你放心啦，不用怕。 但是我们已经走了那么久，没一样找不到。 得噶啦，我机上面有张地图，听日带埋去咧，唔得噶啦嘛，惨都冇晒胃口。 喂，你灰心啊？ 我咩话？ 仲话唔系？其实谂嚟谂去，只系过咗一日啫。 咁系咯，少教请我嚟参加启航典礼，点知受到外星人嘅袭击，而家仲困咗喺度添，真系激死人啦！ 伯母佢哋而家唔知点啦。 如果入咗避难所咧，应该系冇事嘅。 咁又係，放喺避难所仲有军队保护添。 有军队保护。呢度似乎唔係幾好喎，喺呢度瞓觉啊，好易冷清㗎，喂，唔好瞓啦。 原来你份人係咁嘅，我而家先知道你咁坏㗎。 你误会啦，是老鼠咋？ 啊！老鼠啊！ 有咩出奇啫？ 科学家话有人住嘅地方就一定有老鼠啦嘛。 我最怕老鼠噶啦，快啲赶走佢哋啦！ 我话俾你听啊，嗰度本来老鼠斗嚟都唔顶啊！ 唔好吓我啦！ 不如听日咧，等我同老鼠倾下，叫佢让张床俾你瞓啦。是中国酒楼的太子女嚟咩？ 你错啦喎，间酒楼是我伯母嘅，我只不过喺嗰度玩嘅啫嘛。 哦，啊咁你屋企喺边度噶？ 喺横滨啊，我哋屋企系开餐馆嘅。嗱， 我仲以为间酒楼系你哋嘅添。嗯？最多咧仲有三日。放弃了，原来这个仓是四围蜂蜜的。 是吗？这粮食都吃光了。 啊，不如向外面求救啊，好吗？ 外面？ 我回出去太空道，然后再由其他入口入太空堡垒。 但是你没有太空衣的啊。 这个头盔是战斗用的，可以抵抗很高压力，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不过 再配合埋呢件机师嘅衫呢，应该可以暂时支持得住嘅。 马辉啊， 嗱，明明啊，操纵开关嘅方法你知道㗎啦。 嗯，不过空气又点样啊？你冇氧气辅助㗎喎。 两三分钟唔够气，我可以忍得到嘅。 你要忍住呼吸啊。 咪、哎、当系潜水囉，冇乜分别嘅啫。 喂，你去边啊？ 我想去窗口睇下最近嘅入口系边一边囉。唉，又是嚟啦！每次有浮游嘅嘢，你都咁惊嘅。 嗰一条唔系青鱼嚟嘅，系咪啊？ 青鱼啊！ 系啊！ 青鱼啊！哎呀，好嘢有鱼食啦！哎呀，好嘢有鱼食啊！我成功了，暂时不用担心粮食了。 你又不需要失望成这样的，在 喺太空捉到青鱼嘅人啊，你系第一个啊！ 不过我唔可以再出去太空噶啦，因为我俾条青鱼扎住嗰阵咧，件衫咪俾佢啲牙勾烂咗，而家连唯一可以向外面求救方法都冇埋啦。 不如我哋喺天花板钻窿上去啊！ 我谂过啦，但太空堡嘅铁板咁坚固，点打得开啊？ 咁不如我哋用炸药啊！ 我架机里面嘅火箭燃料啊，差唔多用晒咯。 点解啊？ 煮咗嘢咯。 哦。 哈，咁耐至嚟嘅，唔该晒。 所以我几时都话噶啦，有战机又点啫？冇机师去揸，就算多多都冇用啦。 好晒啦，啲难民情形点 啊？暂时仲系好镇定嘅，听讲佢哋仲想重建市镇添噃。 重建市镇啊？ 所以咧，自从嗰次之后，福卡少教就离开咗我哋，嚟咗参军咯。 啊？ 午前零一の鐘が鳴れば不思議な魔法溶けてしまうの振り切るように駆け下りた階段の上ガラスの靴 你的歌喉都不错喎、 啊！我喺读初中嗰阵时啊，学过唱歌嘅。 系咩？ 我仲学过跳舞同埋做戏添啊！ 哦，你学过咁多嘢，而我只系学揸飞机一样啫。 哎呀，咁咪仲好，集中学一样嘢会更加精噶嘛！ 啊，系啦，啊，咁你究竟最希望做乜嘢咧？ 你话我啊，我希望做一个好太太咯。 做太太啊？你会嘅，我知你一定会做一个好太太嘅。 多谢你、啊，可惜我哋冇几耐命啊。 明明啊，你唔好讲埋呢啲嘢啦。少教佢哋啊，一定会揾到我哋噶嘛。 已经十二日啦，佢哋一定以为啊，我哋已经死咗噶啦，白父白母佢哋。我哋死咗之后就会成为老鼠嘅粮食噶，就好似嗰个青鱼头咁。 你咪咁傻啦，讲埋晒啲咁嘅嘢。 有乜所谓、啊？如果我能够喺临死之前着到新娘礼服咁就好啦。 阿明明啊，我哋不如举行婚礼啊！ 系，呢个主意唔错啊！ 我做你嘅新郎哥得唔得啊？ 我哋咁样落去，迟早都要死噶啦！不如冲出太空啊！ 冲出太空啊，做乜嘢啊？ 一齐死咯！ 你唔好咁傻啦！我哋两个曾经遇过咁多危险，都大难不死，呢一次都一样唔会有事嘅。 马辉啊，你唔使安慰我，根本而家我哋就喺度等死嘅，我真系估唔到你原来。 你错啦，我并唔系冇胆啊，我亦都唔系怕死，我马辉一个人无亲无故，死咪死咯，我只系觉得我哋唔应该死喺呢一度嘅。 我明白你意思嘅，唔知点解我会咁样嘅咧，我真系傻，我真系傻。 哇， 电啊，导弹嚟嘅喎， 仲未爆炸噶， 你睇下未爆炸喎。 喂，如果唔快啲处理咧，就好危险啊！ 系啊系啊， 哦，嗰个咪明明嚟嘅， 镇长先生。 喂。 奇迹喎！哇！哇！玻璃里边点解会变成咁样？ 啊！哎呀，真系好啦，万宝间铺头同梁仔屋企都喺度啦。 姐姐， 梁仔， 由于超时空航法将我哋成个镇都扯咗上嚟太空啊！如果抌晒啲嘢咧，太可惜啊！横掂太空堡垒咁多地方，所以咪搬晒啲嘢嚟咯。 啊，请问你系咪马辉啊？明明话全靠得你照顾佢咋？ 哦，边度系啊？系佢照顾我啊，真系。 你听佢讲，喺度乱噏嘅啫。 呢度系控制塔，头先嚟攻击嘅系敌人一艘小型嘅太空巡洋舰，而家俾我哋嘅幻影机队击沉咗啦。我方损失轻微，空袭警报现在已经解除。 哇，真系得人惊！ 咁你就话得人惊啦，仲有排大啊！ 哎呀， 咩事啊？你做咩啊？ 你唔系好怪冇食嘢攞个头？ 真系可怜啊！ 马辉嘅内心，一方面为咗自己获救而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就为了明明突然间的转变而觉得很疑惑。明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女仔呢？现在载着五万几个难民的超时空号，由冥王星的空间向着地球踏上归程了。由于种种的巧合被迫留在超时空号，林明明的态度突然间转变，他又觉得非常之困扰吧。另一方面，敌人的舰队已经侦察到超时空号的位置，而且还准备向超时空号发动攻击。究竟他们会不会有危险呢？请留意收看下一集的播映。再会。 明日の先に何がある